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三节，头先过场时候睇到郁敏有一个特征啊，真系开始见到你。原來有時候都會循循善友喎。嗱，我 想諗起完咗之後，仲同佢傾咗成十幾分鐘。 嗱，如果你俾我咧，我真係冇你咁好氣嘅，因為嚇一兩句搞完咗，我即係你啊嚇對住呢啲後生仔，你就比較耐性多，即係強多少少啦嚇。但係咧就即係你個特色，你就係用翻普通話嚇。 唔係，其實我講廣東話嗰啲槍我唔著，不過即係尊重， 係啦，各問問問題嘅人， 問問題嘅人咁解啫，係咁我梗係要講廣東話都得嘅，咁係嘛，咁佢都冇負噶，係咪？ 佢又或者佢又識聽唔定嘅嘛，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呢啲就即係挑機，就對嚟講係小兒科啫嚇，即係呢啲咁嘅大小挑機，你唔知經歷過幾多次啦， 啊 ，N 咁多次 ，N 咁多次。咁但係而家頭先你第二節提到嗰、那個即係呢啲咁嘅論壇咧，其實係真 多， 係真係大範圍進行嗰啲， 大範圍進行， 大範圍進行， 真係大。唔係你越要禁佢咧，佢就越咩啦？其實，唉，你咪由佢噏咯，係咪？言論自由，咁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到佢着手執行嘅時候，都牽涉好多問題啦，係咪啊？要天時地利人和，你又不可以武裝革命，係咪啊？咁你而家都仲係停而留喺個思想革命嗰個層次啫嘛。 話但係呢樣 做乜咁緊張嘅？ 對共產黨歷來有一個信念啊，要將動亂因素消弭於萌芽期間。咁你而家又萌芽緊佢，佢唔消弭你啊嘛，即係佢覺得唔自在啊嘛。另外一樣嘢喎，頭先你雖然話輿論喎，但係你記得毛澤東有一個説話：凡係一切革命活動，必先首先造成呢個輿論嘅攻勢先啊嘛！咁對於共產黨嚟講，講講下就係噶啦，因為佢自己講下講出嚟啊嘛。 而家大家就冇乜忌諱去討論呢啲問題。當你將佢變成一個忌諱嘅時候， 佢就真係問題啦。 就真係問題啦嘛！嗱，譬如不久之前係嘛，喺個議會裏邊。係嘛？呢、這個行政長官呢條六八九就走去挑啲泛民記，咁你哋係咪支持港獨先？ 係啊。 咁你好啦，你搞到啲友就要行出嚟表態。 家 我立此全招，絕不支持港獨。係嘛？喂，呢啲咪就係個忌諱而嚟嘅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例如黎智英，唔好搞港獨啊！你害死香港嘅、啊，講你都唔好講啊，係嘛？你俾佢有鎮壓嘅藉口啊！屌，又係將佢變成一個忌諱。你一變成一個忌諱，你就自我脫限，乜爭取乜撚嘢民主啊？你黎智英去食屎啦，係嘛？你咁撚多錢，加拿大有屋，法國有屋，你走啦！你唔好喺香港搞搞震啦！屌你諗下，你收買完公民黨、民主黨、社民連，而家你又要搞埋啲學民啊、商學，係嘛？你又要控制香港呢啲泛民主派，你對本土派你就避之則吉，係嘛？甚至乎係抹黑。哎、可見將來的選舉，他老母《蘋果日報》又繼續抹黑你的本土派的，係咪？所以我哋不會放過呢個肥佬的，我要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呢鑊唔係同你講笑，我而家喺度立此全招，屌你老母肥佬禮，我話俾你聽，一定同你死撚過，係咪？你已經被人看到了嘛？屌你老母，呢啲錢係咪美國？我又不知道。哇！啲泛民又攞你錢，激進派又攞你錢，係咪？跟住而家商學你又支持佢，係嘛？甚至青年新政都可能，屌你乜你又支持佢？哇！你做咁撚多人金主，控制成個香港嘅非建制派，唯獨就係屌你本土派，你又當眼中釘，因為你講過嘛，唔搞得噶，唔好講本土啊！我個報紙唔俾人哋講本土嘅，係嘛？搞港獨就害死香港啊！ 而家搞咩啫？你話俾我聽，搞緊乜嘢港獨先？講都唔得，係嘛？學院講2047先至港獨，咁都唔得嚇？屌你真係言論自由都唔得，而家咪大範圍講咯。是吗？嗱，所以呢个就系忌讳，你啲人全部有个忌讳，有个禁忌。呢个禁忌系因为你认为共产党呢个系佢嘅底线，你不能踩佢呢个底线，踩佢呢个底线就扑街啦。咁即系咁解，咁你都系惊捻咗佢啫。咁你喺香港搞咩民主啊？做咩抗争者啊？大大声搞乜捻嘢公民抗命啊？你社民连嗰啲人民力量系吗？你系惊捻咗共产党嘛？基本上系，你系惊佢嬲。驚佢唔中意，成日喺度諗，喂呢句説話，或者即係香港獨立，會唔會令到佢派解放軍鎮壓你咧？咁啊，即係害死香港咧？咁就成日講呢啲啫嘛，而家係係嘛？嗱，而家本土派就要打破呢一個迷思，點解唔講得？點解唔講得啊？係嘛？中範圍、小範圍、大範圍都要講，嗰、那個係言論自由。好簡單，講港獨係言論自由，係嘛？講修改基本法係言論自由，講推翻共產黨係言論自由，講打倒港共政權係言論自由，係嘛？當佢着手執行嘅時候，佢要武裝革命嘅，有啲係，有啲係要經過一個長時期嘅思想革命嘅，有啲係經過長時期嘅所謂社會嘅抗爭嘅，係嘛？不外乎呢幾種手段嘅啫嘛，係嘛？譬如旺角初一事件，嗰、那個咪一個以武制暴嘅抗爭咯，係嘛？呢啲事會陸續發生，咁你有國家機器，你咪去鎮壓咯，你拉人上法庭咯，而家冇做咩你？嚇、啊？年初一以武制暴嗰啲人，你冇拉佢上法庭告佢暴動罪咩？亂敲咁告，跟住要放人，係嘛？你冇做咩？你冇拉翻差館度打人咩？你嗰個國家機器冇鎮壓到呢啲係咩？因為佢有行動，你咪鎮壓佢啦，已經做緊啦，係咪啊？咁當然你要付出代價咯。你鎮壓嘅力度越大，那個反彈嘅力量就越大咯。你睇下今天嘅緬甸，係咪？昂山素姬俾你幽禁咗廿幾年，你諗佢而家做外交部長啦，實際掌權啦，係咪？你嗰個軍方嘅領袖就要做和尚啦，係咪？即係勢傾則絕。利窮則散，形勢比人強。當呢個形勢到咗嚟嘅時候，就唔到你，係咪？共產黨當年咪又係咁？你喺五次反圍剿，所謂五次反圍剿，即係俾共產黨趕絕，咪俾國民黨係咁趕絕你。五次反圍剿你都失敗嘅，你兼係咪？嗰、那個叫二萬五千里長征，其實就二萬五千里長船，即係逃走啊！如果不是一个西安事变，是吗？屌你，共产党已经被国民党消灭了，历史都要改写了，基本上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更加证明当年蒋介石那个安内攘外，那个剿匪政策是百分之一百正确，是吗？奈何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利于蒋介石那个剿匪行动。屌你，那个剿匪副总司令叫张学良，结果他出卖你，是吗？在西安就夹了你了。同杨虎城夹你之前系周恩来做咗功夫，我就咁，系嘛？咁你冇得唔服啦！共产党呢啲渗透咁犀利，系嘛？咁你咪又系以小博大，系嘛？咪又系以小博大，系嘛？你谂乜？你话人讲港独犯法？你谂到当年成立呢个江西瑞金啊，即系呢个苏维埃，咁你嗰、那个你又唔拉系搞分裂国土、分裂主义？所以都是那句，歷史是勝利者寫的，休息一會。